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二鸡，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距离美国漫威科幻电影《蚁人》上映3年之后，2018年8月24日，备受期待的系列第二部作品《蚁人2：黄蜂女现身》强势来袭，在中国国内强势上映。《蚁人2》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3》中内战的2年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这位二线的超级英雄再度精心打造。这部电影也给漫威迷带来了更多惊喜。蚁人是美国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影片，取材自漫威漫画。影片在我国内地上映于2015年10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累计票房6.72亿人民币。本片讲述了职业小偷斯科特·朗帮助生化学家汉克·皮姆拯救世界的故事。虽然影片故事有些程式化，但在保罗·路德、迈克尔·道格拉斯、伊万·杰林、莉莉等优秀演员的演绎下，电影还是非常有趣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的故事。美剧《公园》与《游憩》的两位演员相继被选为漫威超级英雄片的男主角。在本片男主角保罗·路德之前，还有《银河护卫队》的男主角克里斯·帕拉特。而保罗·路德为了饰演蚁人这位超级英雄，也是疯狂健身，最终他的身材太好了，原先做好的戏服太瘦，必须改大才能适合他的肌肉。在漫画原著中，斯科特·朗有着红头发，但是呢，电影版保持了保罗·路德的黑头发。另外，影片最初的导演埃德加·赖特也认为保罗·路德是出演斯科特·朗的完美人选，称赞他天然的魅力会让蚁人这个有着反英雄色彩的角色更得人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89年，第一代蚁人科学家汉克·皮姆发现神盾局负责人霍华德·史塔克打起了皮姆粒子的主意，并且试图复制他的缩小技术。汉克一直认为自己研发的这项技术是危险的，于是他发誓只要他活着就会尽力隐藏他。 因此他愤而从神盾局辞职。时光荏苒，现如今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被霍华德·史塔克出卖的往事，对于史塔克儿子托尼·史塔克的钢铁侠身份更是不屑一顾。不久之后，汉克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皮姆科技，并且收了一名学生达伦·克劳斯，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达伦·克劳斯联合汉克的女儿霍普凡·戴因把汉克赶出了自己的公司，原因就是达伦听说了皮姆粒子和蚁人的传闻，但是汉克却坚持保守了这个秘密。如今达伦即将完成自己的缩小套装，名为黄蜂战衣，这使得汉克十分恐惧。另外一方面，有良知的小偷斯科特朗从监狱释放后暂时住进了老狱友路易斯的家里，打算重新开始，但是因为他的犯罪记录根本没有人愿意要他。女儿凯西举办生日聚会，斯科特前去探望，却被他的前妻玛吉和玛吉的警探未婚夫吉姆·派克斯顿拒之门外，原因就是斯科特不务正业，还不给女儿抚养费，所以女儿的探视权免谈。为了见到心爱的女儿，斯科特决定加入团伙再次偷窃。一天晚上，斯科特潜入了一户老人家中，破解了保险箱，但却只找到了一套疑似旧摩托车的套装。回到家以后，斯科特试着穿上了那身套装，却无意当中把自己缩小到了蚂蚁的大小。斯科特当时就被吓坏了，于是他回到了原本的房子，打算把套装放回原处，但在出来的时候他却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当晚，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房主汉克·皮姆以律师的身份去监狱探望了斯科特，并且利用蚁人战服帮他逃出了监狱。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汉克安排的，唯一例外的是警察是一直跟他唱反调的霍普叫的，而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斯科特却是一头雾水。为了让斯科特明白请他来的原因，汉克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实验室。 40年前我发明了一个公式，能够改变原子的相对距离 啊！ 我知道了如何改变原子间的距离，这就是那衣服的力量，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哇哦！这个发明很危险，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我改弦易辙，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皮姆科技。 没错，我收了一个学徒叫达伦·克劳斯。 达伦·克劳斯名头很大。 他名头还没那么大的时候是我的助手，我挺看重他的，也许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他很有才华，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开始怀疑我有事瞒着他。他听信了传言，是关于所谓皮姆粒子，于是着了魔似的想复制我的公式。可我不愿意帮他，他就密谋用投票把我踢出了我自己的公司。 他是怎么做到的？ 董事会主席是我的女儿霍普，她投了决定票。可眼看着克罗斯快要破解出我的公式，他就回来找我商量。那过程相当不稳定，如果没有一个专用头盔的保护，会影响到脑部化学反应。达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本身也不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你信吗？ 我信。 如果你能帮我，我保证我能帮你和女儿再一次团聚。准备好自我救赎了吗？ 完全准备好了。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的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 因为已经没得选择，斯科特也就只好答应了汉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斯科特渐渐明白了汉克的良苦用心，并且决心帮助汉克。斯科特下定决心开始训练，他跟随霍普学习打拳，听汉克教授蚁人战斧的运用技巧，同时也要了解他的作战伙伴蚂蚁。经过反复练习，斯科特跟那些蚂蚁慢慢地熟悉起来，

我不想连你也失去了。 非常抱歉。 这太棒了，太棒了，真的，你们俩冰释前嫌，开始疗伤，这很重要。我破坏气氛了吧？ 对，没错，是的。 我去泡些茶。 就这样，汉克觉得斯科特拥有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于是便要他到霍华德·斯塔克的一处旧仓库当中去取一样东西。因为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斯科特便立刻搭乘飞机出发。结果到了那里才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复仇者联盟的基地。很快，斯科特被猎鹰发现了行踪，而且险些因此而丧命。最后，斯科特灵机一动，钻进猎鹰的背包，破坏他的飞行器，再成功拿回了原型机。第二天，达伦要为黄蜂战役举行揭幕仪式，诸如九头蛇这样的危险分子都出现在了那里。汉克也受邀来到了现场。就在汉克和达伦正面交锋的时候，斯科特和路易斯他们还有一群蚂蚁已经成功的入侵建筑，破坏了服务器，并且植入了炸药。但当斯科特试图窃取黄蜂战衣时，旁边的达伦却早一步拿走了战衣，并把斯科特困在了玻璃罩中。 我一直怀疑你在某个地方藏了一套蚁人战服，那么问题来了，谁是新的蚁人？谁是那个比我更受我尊敬的导师信任的人？ Scott Lang， 一位勇士，向公司挑战并付出了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家庭和唯一的女儿，这正是你最佳人选 Hank。 他从拘留室里逃脱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线索，他就神奇地消失了。尽管他名下没有半毛钱，可他现在却给我带来了蚁人战服，也只有这战服能抗衡我的发明。 达伦，别这么干，如果卖给了这些人，世界就会大乱。 我已经卖了，而且是双倍价钱，这多亏了你。成功潜入复仇者联盟的基地并不容易，这得感谢消息传得快。我把黄蜂战衣卖给他们，不过粒子我留着。战衣不是用柴油的，想补充能量还得来找我。唯一一个能装备世界上最强大武器的人，你管他叫什么？ 我叫他世界的统治者。 为我骄傲吗？ 你该住手了，达伦，现在还不晚。 现在已经太晚了， Hank。 这时被困的斯科特利用汉克给他的蓝色飞镖打破了玻璃罩，制止了达伦一伙，但是不幸的是，汉克也在混乱中中了一枪。与此同时，达伦等人带着黄蜂战衣逃出了皮姆科技公司。为了阻止达伦，斯科特追到了直升机上，并在汉克和霍普他们离开之前引爆炸药，炸毁了皮姆科技公司。见此情景，恼羞成怒的达伦穿上了黄蜂战衣，打算和斯科特决一死战。一阵激战过后，缩小的达伦被困在灭蚊灯中，但就在斯科特要彻底除掉达伦的时候，他前妻的未婚夫警察派克斯顿突然出现。因为斯科特之前越狱的事逮捕了他，斯科特试图解释，但派克斯顿却根本不理会。就在双方僵持之际，达伦逃出了灭蚊灯。最后达伦来到派克斯顿的家里，以斯科特的女儿开西为人质，引来了斯科特。眼看着达伦要对自己的女儿不利，斯科特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得缩小到分子之间才能进去。 坏人快走开， 我爱你，凯西。 在达伦消亡的同时，斯科特也在不断的缩小。这时，他想起了汉克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你会到刺激到自己，到刺激到自己。” 不好了！ 就在斯科特要陷入绝境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在他脑海当中一闪而过。这时，他拿出可以使物体变大的红色飞镖，放到了战斧的调节器里。刹那间，他变回了正常大小。很快，这件事情传到了汉克的耳中。 而一直思念妻子的汉克立刻把斯科特找了过来，但是汉克却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所发生的事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电影《蚁人》。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漫威当家人斯坦李就曾经与新线电影公司谈过合作，要把《蚁人》拍成电影。后来由于担心和1989年电影《亲爱的，我把孩子变小了》设定过于雷同而不了了之。而僵尸肖恩导演埃德加·赖特作为蚁人忠实的漫画迷，在2003年便向漫威自荐要把漫画拍成电影。2006年的时候，埃德加·赖特受邀将蚁人漫画搬上大荧幕，他为蚁人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并且打算让与自己合作过多次的西蒙·佩吉来主演。然而就在他完成了剧本之后，钢铁侠的成功却让漫威把目光转移到了复仇者系列，而埃德加·赖特也投入到了歪小子斯科特的拍摄制作当中。于是新片蚁人便一拖再拖，一直到了2010年4月，漫威公司才把蚁人重新提上日程。不过导演已经不再是埃德加·赖特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部影片的插曲。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Bailaremos este son, que sabroso.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dice mi son.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sí señor. Así que tú querías, chingadín. Aquí te traigo tu corombón, mamá. Bailaremos este son, que es sabroso.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dice mi son.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sí señor, que es sabroso.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dice mi son. Corombón, corombón, bom, que es sabroso. Una sola palabrita.Ay, qué rico borombón, mi chingalín. Borombón, mi china querida. Borombón, borombón.